今天要和大家来讲解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与奉献。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也因为生命之道临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的生命。父神啊，使用主你自己的仆人成为主你自己生命之道的管道，我们都在主面前敬拜主，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人继续回个地啊，第二你我开始主你敬拜，我浪拜奉献。这个 slide 跟着走，专心。一次叫做乐手感恩，那就是我们刚才试行的了。那乐手感恩包括了月份感恩、十一奉献等等。第二，主日奉献，那就是说崇拜的时候一个奉献。当你听到，当你晓得圣餐礼拜有两次奉献的时候，你想想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接到奉献，捐进圣灵对外行圣的恩典。或者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奉献，接到奉献祝福其他的人。弟兄姐妹们，一个人的奉献心态如何奉献，反映了他对上帝的认识、他的信心，还有他与上帝的关系。某些人嘛，念好念坏，你还得在路边。哎，另外一个 slide 跟着走，第二最佳球啊，你要看到有心病或者心情可能更。可能各地在路大路边大树下，长到这个狗呢，有人可能因为说哎呀骨了狗了往什么心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哇我摆你就蛮动物了，也修了几年老了，你都没舒服和我呀，那我在你狗我往下你摆了，这个叫做换神，华人社会很普遍的一种的现象。今天我们肯定也听到不少基督徒，他们说不少基督徒因奉献得到上帝赐福的见证，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若是基督徒是因为要得到上帝赐福而奉献，这种的心态和那些奉神的人的心态没有分别啊，也贬低了奉献的价值和那个意义。我很少讲奉献道理，但是因为今天开始第两次奉献，也是上一堂九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嘛，是不是啊？那我特地讲这个奉献道理，以后不会讲了，免得让人家说哎呀牧师讲钱讨钱啊。但是要明白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要的是你们更加明白圣经教导。于是那么今天我们奉献不是为了得到赐福，如果我们奉献为了得到赐福，这种心态跟那个奉神的人一样的心态。好，我们奉献为什么要奉献呢？一，因为责任。国生先告诉我不要用其他颜色，用白色最好，以后我就会用白色了哈。在我芙蓉潭那边黄色是最亮的哈，所以每个地方不同啊，你们看不清楚不要啊，以后就用白色，你们看就很清楚了。好，因为责任。有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我想能就为了这个人也爸妈有钱，但是因为是被断错一些，一度每年都断过，但每天一些呢不断断去这个人一些，一点到年间谁害阿妈阿爸，一个朋友问你，你的父母比你更有钱嘛，你为什么还要给钱你爸爸妈妈呢？ 那个人回答了一句话，这是我当做的事，孝敬父母是我的责任。我说我的心里，我问我小姐阿哥，我的侄儿啊，你有教十岁吗？一个没啊，十岁都没跟我教啊，我也没会叫我教啊。我跟他说，你应该去问所得税，或者问那些做会计的人，因为缴交所得税是我们身为国民的责任应该做的事。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晓得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奉献根本就是一种的责任啊。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会有事业，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四件事我们要去做的。第一就是祷告，不是单单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有牧者祷告，为知识祷告，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第二就是聚会，参加聚会。第三就是奉献。第四就是服务。服务不是说在台上才叫做服务，在台下也可以服务，你跟人家讲一句平安，这是侍奉，知道吗？耶稣说，当你跟人家讲平安的时候，那个人配得平安，你所说的平安就临到他；那个人不配得平安，平安就临到你自己呀。所以你要不要跟人家讲平安？你们懂得圣经这个教导吗？ Shalom， 肯定人平安，圣经里的讲，当你才能讲平安时候，显然呢就对着你所讲的平安。假使现在呢，伊咩赔，对着就变平安。你所讲的平安就离搞你之啊。所以咱基督徒就才能讲平安，明白没？伊来讲，咋是阿妹？伊来讲，你好吗？这里欢迎下回讲。我们基督徒平安，平安。当你祝福人的时候，积压得到祝福，这个叫做服务。因为讲做助理，搬新窗饼，加个服饰，你肯定跌倒，流了血人仔。哎呀，就来外头，我丢那一仔咯，这里选那个新地嘛，你卡血人仔，在割去三把腿，压力叫做呼吸呀。那可能没注意的，先来抗炎。弟兄姐妹们，祷告、聚会、奉献、服务，就是责任呐、啊。所以，当人能够奉献的时候，不是因为是执事，不是因为有参与侍奉，也不是因为教会有什么需要奉献。奉献乃是身为基督徒的责任、本分。记得我们今天的两次奉献表达的是什么？我愿意承担肩负更大的这个责任。刚才我们的光光先带领我们读了两正道经文，有两句话我们注意。第一，马拉基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你们竟然夺取了我的供物，那个我是上帝，夺取上帝的供物。马拉基先知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渐渐的冷淡退后，失去热忱了，所以他们没有履行这个奉献这个责任。弟兄姐妹们，冷淡失去热心，基督徒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没想奉献，躲避奉献啊。伦敦国家银行大厦的墙壁上刻了诗篇二十四篇的一句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他是创造主啊，万物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啊。所以当我们做了奉献之后，我们唱上一首万有之源，万夫之邦。基督徒没有奉献也是夺取上帝之物，也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啊。但是当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 我们就是归荣耀于上帝。第二，马拉基先知说，上帝说你们试试我，圣经里面说不可试探上帝，但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上帝说你们可以试试我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借着奉献表达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记得一段话，得到赐福不是奉献的首要动机，奉献却是得到赐福的首要途径。第二，第一个是因为责任，因为责任所以难能奉献，因为本乎应该做所以难能奉献。但你因为爱，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基督徒们他们奉献，奉献是什么？去救济那些饥荒难民。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也记载，基督徒他们奉献金钱去帮助人啊，这些的奉献就是因为爱。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姐妹德蕾莎修女，她十六岁她就去印度服侍人，而她服侍的是那些印度社会最卑贱的贱民啊。她在那边十六岁就去那边服侍，服侍到六十多岁，五十多年过后，世界上世人才发现到有他的存在，还有他所做的伟大的工作，然后他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国王摆设宴席招待他，他看到国宴摆设的非常丰富那个食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国宴的经费用啊，足够我所看护我帮助的人两年的开销啊。他看到食物很丰富的时候，他说这些食物啊，够我帮助关心的人两年的开销。他拿到了100多万美金奖金，但是他把这些奖金全部放在什么？放在救济人的工作上。这是什么？这是爱。奉献第一是因为责任，那是本分，第二是因为爱。当我们看到这个德蕾莎修女她这么做，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感到她的爱啊。今天我们的奉献也要出于爱。当我们能够喝一杯咖啡10多块，是不是啊？这杯咖啡太贵了。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做奉献的时候，你爱咖啡10多块，你爱上帝又怎么样呢？我们一个吃喝好多好多钱，但是当我们讲到爱上帝，讲到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爱？1995年我到班达马兰的第一年，我就推动一个班达马兰意向，我也在芙蓉推动，叫做芙蓉意向，是一个福音运动。当我推动这个意向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餐，有一个60多岁的老姐妹，她是在巴萨卖水果的，她有心脏病的，她来找我。我是住在3楼啊，她就走楼梯走到3楼，牧师，她跟我讲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喘着气的拿了一个信封给我。牧师啊，这个是我的奉献，奉献给这个班达马兰医生卖水果的。他走了之后，我就看他信封里面1000块钱，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1000零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做奉献是因为爱，爱上帝，爱教会，也爱人。而我们看到教会就借助基督徒的爱心奉献，推动一项又一项的圣功，祝福一个又一个的人，荣耀上帝。我跟大家说，我13岁重新加入教会，14岁遇见上帝，我那个时候满腔热忱，我参加少年团去， 我奉献一角钱，我参加青年团去，我奉献一角钱，我参加主日学，我奉献一角钱，主日学过后主日崇拜 我又奉献一角钱，那么一个月的妇女会聚会一次我也参加，我也奉献一角钱，那这个是一个月才一次，但是 每个礼拜有少年团青年团主日学主日崇拜，一角一角，我一个礼拜奉献四角钱。我妈妈一个礼拜给我多少钱呢？给我一块钱，一块钱是我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但是我奉献四角钱。心中的爱，心中的爱，所以心中有爱不会说够了，心中没有爱就在那边斤斤计较，对不对？做儿女的也是这样，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你从来不会说够了，你做很多要讨你爸爸妈妈欢喜，讨你阿爸阿妈欢喜。如果你失去爱了，你就会说我的我还做不到吗？我可以做你了，可以做你了，一股耿耿天，哎呀，我真的讲你阿妈对你弄大一些，那样你写莫教，那样你写莫爸，那样你讲，你阿妈头来莫讲，写住来个写莫教吧，写住蛮好，古些莫古些蛮好嘛，好吗？啊，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做儿女的，我看很多，他们常常就我已经这样子还不够吗？阿哥你哥三哥怎么走，哎，你转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没爱了，你对你爸爸妈妈没有爱了，因为你在计较啦。没有计较的是你自己个人，不要管二哥三哥四哥还是大姐二姐他们怎么做，你的爱，爱是不会说够了。哎，跟牧师讲一句来，一二三，爱是不会说够了。所以有一天你来说高六，其实就是你失去爱心的时候，同样奉献爱。第三，因为感恩，因为感恩。我说外走来外，有一对夫妇为了纪念他们在战争中殉职的儿子安息一周年，意思说他的儿子已经在打仗的时候在打仗中死了一周年了，他们就奉献了200块。这个时候有一个太太就对坐在她旁边的丈夫很小声地说，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奉献200块。做丈夫的听她这么讲的时候就对她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儿子还没有死哦。那做太太的就说，就是为了他还没有死啊，更要感恩上帝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感恩呢。所以讲到感恩，我们很熟悉的有新年感恩、复活节感恩、圣诞节感恩。我怎么去当上帝搞年了哈？我看见接触到随随多多陌生人感恩呢。你看，儿女平安感恩，心目上将感恩，找人去送礼感恩，七号星期感恩，九号星期感恩，十一号星期感恩。考进大学感恩，大学毕业感恩，旅行平安感恩，感恩亏到平安感恩，车祸感恩，车祸平安感恩，结婚感恩，早休感恩，庄稼平安感恩，攞得工作感恩，新年初期好感恩。无所谓，我成日成都就我讲，牧师我爱感恩，我为了成日感恩呢，我买了少辆三立红车。你要被讲人听到没？来年过我够艰难过几嘞？那个牧师几年真好，其实牧师冇几年真好，要带嘢，即牧师嘅心选定量啦哈。故事外，我成日人就我讲牧师，我爱感恩，我哪感恩呢？我买了18球零八，你要被讲人听到没？明年过，哈哈哈！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家很多不同的感恩，为什么？因为感恩奉献都能够感恩一些奉献，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 faith declaration。 我们宣认我们的上帝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呐、啊。当我们搞感恩节，就是一种信心态度，就是这个信心态度啊。那个圣灵，那个相信，将一切都是圣灵所许的呀、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奉献，我们在做感恩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的见证，就是领受上帝赐福、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啊，荣耀归给上帝。有一个故事说，几十年后，人复制人呐、啊。我们知道现在科学家有复制羊啊、复制什么什么牛啊这些啊，所以以后啊，可能人呐、啊、要 duplicate 呢哈，人能够复制人，哇，那个技术非常高超。快的惊人，能够一个一个人复制出来，这故事来的。那么人呢，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很本事了。那么有一天，人就向上帝挑战，对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比一比，看看是你还是我造人更快。”啊，人跟上帝讲这么话，上帝说：“好啊，好啊。”所以当人就预备造人了，就用地上的那个泥土来造人的时候，上帝就对人说。你可以不可以自己造出泥土来造人呢？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人以为自己很本事啊，可是他忘了尘土也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本事在那里。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可能有某方面的成功，工作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学业的成功、婚姻的成功、家庭的成功等等，你不要忘记了，这一切的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我在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也讲了，单单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好像那个 Fanny Crosby 他说的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有福的切记呀。这是我心喜，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昼夜不息。因为是基督徒，感谢主。好，第四，我们感恩，我们奉献，为什么？因为献上是一个分别为圣行动啊。很多做礼拜的人，很多来做礼拜的人，他们都希望拿一点东西离开呀，比如说有小礼物拿啦。所以如果牧师报告说下个礼拜做礼拜完，人家拿都有一个东西拿的话，可能下个礼拜做礼拜的人就多一点啦。啊，希望拿一点东西离开，或者学到诗歌，或者在讲道中得着。所以呢，连祷告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是不是啊？哎，你看，就是要想得着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记住，其实做礼拜最重要的不是得着，做礼拜不是只会向上帝祈求，做礼拜最重要的是向上帝献上什么。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才干，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爱。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告诉我们，上帝指示以色列人如何预备他们的献祭。所以当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意献上祭物。所以献祭是敬拜上帝的一个分别为圣行动。这是旧约给我们看到，来到新约我们没有献祭的，来到新约我们奉献，那是做礼拜的一个分别为圣行动啊。做礼拜的奉献是向上帝献上，所以是个分别为圣的。也因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行动，就好像以色列人，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做好奉献，我们要做好预备奉献，不要把被洗衣机洗过的那些五块十块拿来做奉献， 也不要把你去九九买面包的时候你给了钱人家都不收了拿来奉献。上帝看到啊，那是得罪的啊。让我们要记得是一个分别为圣行动，预备心，好好的做预备呀。好，再接下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有几句上帝对应许的，上帝对奉献那个应许呀。上帝说我要倾福于你，这个福代表各种的福，不一定是钱。你们记得，你不要说我今天奉献100块，那下个月上帝给我1000块，错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对的哈。当圣经里面讲福的时候，是各种不同的福，可能是平安，可能是顺利，可能是健康啊。我在你们当中做牧师的时候，25年前的事情，一位弟兄，一位执事，我发觉到他蛮会奉献的。两公婆都是小学的老师啊，有4个孩子，可是谈到奉献，他常常很主动的第一个奉献的。所以有一天我探访他，我跟他谈起这个奉献的时候，我称赞他，我说你们两公婆在奉献这个事情上啊，真的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啊。你们是老师，一个月收入多少，那已经大家都知道的啦，但是你们却这种做这种的奉献啊，真的是难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牧师，我们的奉献算不得什么，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家庭一年来的平安，身体健康，我只要少生病几次，这些师父啊都已经多过我的奉献了，美不美啊？哇，这样的见证啊给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弟兄今天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哈，上帝已经召他回去了，但是实在是很美的，很美的见证啊。上帝只要给我今年少生病几次，就多过我的奉献了。圣经里面说，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代表不同的赐福。第二，我必为你责备蝗虫，蝗虫就是吞吃这个农作物的啊，能够让人啊一无所获啊。所以蝗虫代表什么？蝗虫代表恶势力，代表挫折，代表困境，代表灾害。然后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应许奉献的人，保护他，为他增长。第三，喜乐之地，忠心的奉献将会使到教会，使到家庭变成喜乐之地，而不是战场，不是法院，不是旷野。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有一间教会每个星期六就像那些露宿的人传福音。露宿就是那些人、没有自己屋子住，工作也可能出现问题，就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安排事物给他们，因为人家错都没嘛，就是恐惧多见啊，恐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什么我在问，因为是被问的，问教会是问的，你们教会为这些人安排做礼拜？有啊，我们也为这些人安排做礼拜。那么问一句话，为这些人安排做礼拜当中有没有奉献这个项目呢？啊，假设帮人没错的，假设帮人连写呢，教会都要请他讲预备好一人写，但说到做礼拜的时候有奉献吗呢？人就问这个问题，你要不要教会这样回答吗？有啊，有奉献啊。为什么怎么要奉献呢？因为你没接呢。教会回答了一句话，奉献是一种的祝福，奉献也是蒙福啊。 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一个教导，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祝福。而奉献不在于数额，在于一个祝福的心。主帮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基督徒与奉献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执事参与侍奉，因为教会有什么特别需要，乃是因为什么责任本分来的。因为爱，心中有爱不会说够了。因为感恩，信任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因为献上，这是奉献给上帝的，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行动，跟所有其他的完全不同的。就帮助我们，好，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做回应。感谢主，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在参加早祷会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我得到感动，所以就要跟大家，神啊，我要敬拜你。我们的心深深的爱神，我们大家站起来唱。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阿们，感谢主，请坐。